快歌，嘻嘻呵呵找些小趣事同学，啰啰嗦嗦道理不需太多，对对错错放低功过。 Let's celebrate Let's celebrate don't want to pick me on top. 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海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直走日山再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直走把人生握我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也被浸透一起去追梦一直走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被浸透界限会重要继续走 We'll start a revolution. We're walking now, come on, what? Everybody up. 情面前，我们都不。 迹的寻路，冷血的猎人到奔放漫舞，我们又何故清白都玷污，只为几方寸为暖的皮肤，一起为幸福辛苦，倒不如昨夜生动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卸下你所有束缚。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Bye.

还是在相约，听见花朵记得我，到底是一时的情未了。 发，味道真的好美，像画面一样让人好沉醉。肌肤如水，我已经被你包围，全身湿透也一直在回味。你是我 baby， 你让我 crazy， 想象你 lazy， 伸懒腰的 lady， 那黑暗有我中略带一点美，要我如何不深陷？ 上飞来飞去好不好，后来在彩虹上溜滑梯，你要做好，就你和我，只有我和你，牵着手一起甜蜜蜜。时间暂停一停，我们上到月球全地球上的人们都很羡慕，奥姆斯壮的一笑不是我们人类一大步，我们再多走一步好不好？ I love you baby， 风景多美丽，看着流星，如果我就突然跪下来一起跳到海中央，后来看到海龙王就大声说嗨，我想牵着你的手一起游啊游啊游啊游，游到爱河的尽头。

月炎夏，他们战神仙，挥舞一棒一把，妖魔改一边，叫我齐天大圣，光芒闪眼天堂，我就踏碎这地牢，送我天，星神立命与我跳，出轨一剑击没完，轮回一就算一分，千年三万年，我脸上没放屁，就在这绝境中觉醒，再也没人能忘记，全凭着意，将热血也经不起，将破灭身主宰意，防火也不惧你计，将过线你我要战。我也要向前冲，我是听到一个发福为富足的孙悟空。 Outsiders very well. They say newcomers have a certain smell.

星球儿，没时间 phone home。 宇宙无限浩大，什么原因导航选择地球？万有地吸引力，源不出生命力，政策计大呼应，全面加速推进。趁小心撞地球，而进行外表巨大瞳孔，我头好大动作咔咔，三人劝你爸妈家眼神像披萨的口号多无价，猫头怪吃点 NASA 不信我存在在家。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鼓励我，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对我不闻不问，地球明明有火星文 Rap the tap the tap the tap Pick up boom Ba da ba da boom。世界不将太喧闹，太多机会是太光耀，就不求一次体验，不求一次体验。 Let go， 好感你不一样，万年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崇拜我地球人。生命力还在那坚持地球主义，说说从众，黑黄沉默，光子和量子在计算之中，作为一个科技都比你更先进，你却自卫你比我还懂。天空依旧我的降临，跟在我上鸟飘飘，把你双手举起，说出让无享受，不然怎么站得好。别把这生物美学当成神丑陋猥琐，我属于情趣无意，没错，我属于这个世界。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鼓励我，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因为你的无知有些否定我的能耐。 Fire这世界不将太喧闹，太多只以为是太光耀，是不求一次体验，不求一次体验。 Let go， 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万人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崇拜我地球人。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clap

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人睡，月上草这风吹，到下半夜我别睡。 不如吃足长龙，感谢我妈老汉给我的命，要啥子做啥子我自己点，天上的风筝要走哪里接，我把汉中生活兜里一眼。 外面飘落好多故事，我有敏锐洞察力，为了追求更多物质，你必须要秀聪明，老子根本认不到你，你不要乱喊我哥，成长需要循规蹈矩，神情凛然绝不作。 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 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猜不猜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 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不猜 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猜不猜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 下降里哗啦的往上滴，老子说中央界最自由我独行，外头你看看到老子里头去，你掉到陷阱里头我再画个饼，我一下一堆金，我打一枪一堆力，我拉我和他们用相机，那是银行位置机器把这杯子铺在细节，我来给你打个比喻，都想沾点我的心，到底是不是脸，我喊我个人自荐，要写成不读字典，把他们自来不倦，不畏惧个人浮现，我将你少儿敷衍，老子都累点出现，赚钱真是为不垫。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

的生活。 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我的 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走歌人，作词暗杠，读歌人玉博。

是休，欲走还留，却难收回首。一把剧唱完，含泪望远处，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独自行走。 成为浮云之前，

西方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 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